因为只要不念佛，妄想又起来，可见我们妄想无断。 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的人断正功夫等于他方世界的人天，他的烦恼没有断，只是伏住而已。 但是各位要知道，西方世界每一个人最低限度都有能力伏烦恼，所以那边没有打交，没有吵交的。为什么呢？有烦恼没错，都被念力功夫伏住了，不起言行。假如见思烦恼断了，就等于他方世界的阿罗汉，这个又是一个讲法。两个讲法的意义都讲得通。西方世界有声闻有天人是这样的一回事，不是真的有声闻有天人。这个地方有双重意思，一是数量之多，没有办法计算；二是讲受量之长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 我们晓得西方世界的无量寿并不是真的无量，还是有限量的。因为经常讲过，阿弥陀佛发完终了的时候，示现入般涅盘，观音菩萨示现成佛。 可见阿弥陀佛寿命是有量的无量，但是他的寿量太大太长了，我们讲不出来也计算不出来，所以就称无量。不单止一般人算不出来，恐怕最进步的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来。怎知道呢？下文讲。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有多少呢？如果按照黄老居士的说法，那还得了的？这个地方讲的众生并不专指人，而是六道众生。天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众生？假设这么多众生都成了圆觉，圆觉还在阿罗汉之上，他们的智慧神通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人数之多，智慧能力之强。 于百千劫是讲时间之长，时间是以劫来论的。 一劫到底是几长的时间？各位能算得出来？经常通常讲一增一减叫一个劫。什么是增减？ 佛讲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是八万四千岁，以后每隔一百年减一岁，一直减到十岁，再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又加到八万四千岁。 这样一增一减为一小劫，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，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。这个地方讲是大劫。百千大劫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多的人，智慧能力这么强，共同来计算。 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 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人？他们不知道，算不出来。西方世界人寿之长，他们也都算不出来。你就知道寿命虽然是有量的无量，亦可以讲是真的无量，算不出来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真正的殊胜庄严，亦明确显示极乐世界极乐的根本，亦就在这一愿。没有这么长的寿命，还有什么好乐的？所以各位同修一定要紧紧的记住。有一些研讨过教理的同修，或者会提出疑问，阿弥陀佛已经成佛，而且是究竟圆满佛，又超越一切诸佛，他为什么还有涅槃？ 佛身常住，众生就有依靠。阿弥陀佛是报身佛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。换句话说，决定有生无灭，是真正的无量。为什么说他是有量的呢？有量之说是讲弥陀的应化身。 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成立到今日只不过十劫，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应化土。虽然是应化土，是佛的应身，就如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一样。 佛是应身，应身有生有灭，报身有生无灭，法身是理体，不生不灭，真是殊胜了。 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住世八十年，

将它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行持，这才是修行。这种修行法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万修万人去。所以经不是叫你念给佛听的，佛就欢喜，那些是自己骗自己。佛还要听这些东西？佛不要听，是要念给自己受用，提醒自己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。这样修行就是观经所说的是心作佛，这个就是作佛，具体实践佛的心行， 在一切修行法门中是最极玄妙的。只在平常老老实实绵绵密密，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不要中断，自然就相应了。 如同古德所说的暗合道妙，就是相应的意思，自然相应。道就是是心是佛，妙就是是心作佛。我们这样做就是是心作佛，是心作佛自然就是是心是佛。观经上讲的这两句是非常重要的经句，我们做到了，功夫念得好的，念得纯熟的，念念离念，功夫成片，就是古人所讲 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。 在其他法门其他宗派里面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，唯有念佛法门最容易。 如来所以兴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， 这个是善道大师讲的。佛出现在世间，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西方世界依正庄严。因为众生罪业太重，跟他讲念佛作法他不相信，所以只讲他能够相信的法门，只讲出无量无边法门，那些是对不能相信念佛法门的众生所讲的。 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是第一善根，就是经上所讲的过去生中行菩萨道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才能够相信。 四十八愿由第十二愿到第十八愿是整个大愿里面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如果没有十年必生，就不能普度法界一切众生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时常有个念头，找不到答案，经常时常赞叹佛是万德万能。既然万德万能，我就想，如果这个人必堕阿鼻地狱，佛能不能够使他立刻成佛呢？如果他能令地狱众生立刻成佛，佛即是万德万能，我们可以相信。如果讲地狱众生这么重的罪，不可能叫他立刻成佛，要他慢慢修，修上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，这样有什么稀奇呢？我曾经为这件事请教过很多法师，法师都讲不可能，修行要经三大阿僧祇劫，不可能立刻成佛。所以我对于佛的敬仰打了很大的折扣，认为经常赞叹佛是夸张的，不是真的。后来念无量寿经，念到这一段经文，才恍然大悟，佛的德能是真的。 五逆十恶，临终一念十念，皆得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些不就是立刻成佛吗？ 咁至回想到古人讲的说话，一啲都冇夸张，句句都是实在的，叫人不能不佩服。佛法确实不同于世间法，正好似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 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 祖师大德同佛都做到了，言语句句真实，我哋不能不佩服。事实确实是如此，众生所以不能立刻成佛，不是佛没有方法，而是众生不肯接受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要肯接受，真的不难。阿弥陀经和本经所讲的都是约一日到七日，你需要修几耐？少的一日，多的七日就成佛，这些不假，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民。 我们今天修了这么多年还未成佛，为什么不成佛呢？因为没有认真的去修。修是有修的，打开经典看看，对比一下，不合标准